the change. 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身体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Here we go。 FM 982 AM 927双频收听， APP 多平台直播互动，素人歌者大 PK， 原创音乐全推荐，欢迎来到全新广播音乐真人秀挑战新歌声，天生好嗓，魅力开唱。天生好嗓，魅力开唱。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每天18点到18点45分为您准时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主播张彤。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曼宁。 嗯， 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大大咧咧的阳光男孩李子昂。子昂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哎，那个大家好，我是李子昂。我是来自北京财贸学院的，我平时的爱好很多，比如说有唱歌呀，打篮球啊，健身之类的。我其实是一个性格非常随和的人。然后平时呢也充满一些比较幽默的特质。其实我很愿意把自己的快乐带给大家。 我刚刚看到北京财贸学院，那你学的专业是？ 我学的是金融专业。 学的是金融专业。 金融专业。 那我们要不要来听一下金融专业的小哥哥是怎么来唱歌的吗？ 我觉得这个非常值得期待，因为他的你看爱好啊是这个运动，而学的专业是财经， 金融， 感觉跟这个好像跟艺术 完全不搭嘎， 稍微的有一点点小小的不太一样。那就首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环节，那就是我们的 先声夺人。 先声夺人，有请我们今天的子昂来带来今天的第一首歌。今天第一首歌是什么名字呢？ 今天第一首歌是《小幸运》，田馥甄的。 好的， 小幸运。下面我们就来有请子昂到我们的嘉宾表演区。 没错，我们这一个新升级的一个 live show 的地方呢是非常的高端的，而且我们的这个歌声也能够更好的传递出去。哎，子昂准备好了吗？ 好了。 那就开始。 可我已失去，为你泪流满 胜利，但愿在我看不到的天际，你张开了双翼，遇见你的注定，哦，它会有多幸运。觉得美丽，来不及感谢是你给我勇气，让我能做回我自己。也许当时忙着微笑和哭泣，忙着追逐天空中的流星，让你所当谁风里雨里一直默默守护在原地。原来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原来我们和爱情曾经靠得那么近，那为我对抗时间的决定，那陪我淋的雨，一幕幕都是你一尘不染的真心。与你相遇好幸运，愿我与时俱为你泪流满面的权利，在我看不到的天际，你张开了双翼，遇见你的注定，哦，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欢迎回来，大家呢，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八二和 AM 九二七同步双频为您播出的挑战新歌声。同时呢，我们还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节目，大家可以在唱吧的 APP 里点击右下方的发现，在直播专区就可以看到我们活力九八二的直播了。同时呢，您还可以通过微信搜索九八二魔力工厂，点击右下方的视频直播，也可以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那么刚才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嘉宾李子昂带来的第一首歌《小幸运》，非常的好听。 是的，这首歌也是我第一期参加新歌声的时候演唱的第一首歌曲。你是不是因为喜欢田馥甄才喜欢唱这首歌的？ 没错。 哇，那你们俩很有共鸣啊，你们都是田馥甄的粉丝啊。 对，是迷弟。 当时他在 SHE 的时候我就比较关注他，后来他出来单飞了之后，然后呢我也是比较听他喜欢听他的歌， 一直追随他。 对对对。 在我们这个火星直播上哈，这个二八自行车还有小迷糊燕燕范儿的青春都送了小火星，哎，谢谢你们。 好，也再次感谢大家能够在火星直播上能够关注我们，也希望大家多多的给我们啊新歌声以及我们的子昂多留些言，因为我们及时的会跟大家进行互动。 没错。 当然呢，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想要参加我们的节目的话，也可以把您的简历发送到挑战新歌声的全拼 @163.com， 我们都能收到您的简历，也会鼓励大家多多加入我们的节目的直播过程中。那么今天子昂是唱了一首田馥甄的《小幸运》哈，这首歌大家相信都不陌生了，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幸运， 这个已经是。 对，那子昂你的小幸运又是哪一款，是哪种型呢？ 我的小幸运是应该是在我的学生时代，当时那个青春比较懵懂嘛，对吧？就是班里有一个女生，就感觉看她就总是看她就与众不同，就跟别的同学不一样，就是 自带闪光， 对，就是非常符合我的 style。对，然后呢，就通过跟她多接触啊，就是跟她成为了比较好的好朋友，但是最后 就是能够两个人啊，不仅认识啊，然后最后成为了朋友，其实也是一种幸运。虽然说有遗憾吧， 对，一点小遗憾吧。 那这首歌就是在我的这儿，就是说我的学习了，就是我和我的梦想，就是学习这个播音主持专业有关系。 所以这一首歌完全是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解释和感受的，在不同人的眼里。 对， 每个人的成长的过程中，青春的过程中，都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小幸运。但是有了这些小幸运，才让我们一步步的走到今天，让我们越来越好。 对。 那你平时就是特别喜欢田馥甄哈，平时会去就是关注他的演唱会，他的一些什么歌曲信息什么之类的吗？ 他最近还在北京开了演唱会，在首都体育馆。 你去看了吗？ 很遗憾，很遗憾 没有抢到票。 对，我同学去看了，就是跟我反映了一下，就是现场的唱功啊，他的 台风， 对他的那个气氛调动得非常好 啊、哦， 就完全脱离了那个 SHE 之后呢，就完全能撑住台面。 而且他现在已经 不再是小少女了，是吧？ 对，已经朝着一个成熟的一个歌手的方向去发展。然后我觉得刚才嫂一说这个时候，我心也在滴血，为什么我也没去看成？这是一种遗憾。 你俩台下之后再有他的演唱会，可以相约一起去， 对，现场听我们的 小遗憾。 对，现场去听小星月，现场去唱小星月。啊，刚刚这首歌呢，我觉得我们亮了一嗓，的确是挺好听的，而且他的声音自带暖色调哈、我觉得特别适合那种暖暖的歌曲。 对， 那 子昂是什么时候接触到音乐的呢？ 说到接触音乐，那这个主持人就问对了， 问对了，有故事， 有特色。 我从小的时候就是胎教， 哇，你这也太小了吧，还没出生就开始接触到音乐了。 我在我爸妈的肚子里的时候，我 你在你爸妈的肚子里， 我妈的肚子里， 你只能对，在你妈妈的肚子里， 在妈妈肚子里， 我爸妈给我用那个当时他们特别喜欢听的歌啊，就是给我听音乐，然后后来我出生呢，可能就自带了这种 音乐的细胞， 对， 一身音乐细菌的，感染了他。 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会唱歌的呢？你应该不是一出生就会唱歌吗？ 我会唱歌是在我四五岁的时候， 四五岁 就是 也就幼儿园吧。 对，当时那个家里放那个任贤齐的《心太软》。 哦，心太软。 我就 跟着他四五岁的时候就唱这种情感这么丰厚的。 反正家里人就夸我，哇，真的小 有天赋、啊， 好厉害，是吧？ 小歌手， 从此就走上了这个音乐的道路。那其实为什么最后没有选择一个音乐的专业呢？学了金融， 其实、 反差太大了。 也是父母之命吧，我妈妈还是希望我做一些就是比较脚踏实地的工作。然后现在呢，其实走上这条路也是在我妈的意料之外的 啊。其实跟他原来的对你的人生的设想其实不太一样。 对， 但是 也没有想到我能走到这一步之类的。 但是有天赋的话，这个光环自然是掩盖不掉的。 是的。 有天赋的你，给我们推荐一首不那么大众的，像小幸运这样大家都会唱的歌吧。给我们推荐一首属于你自己的一首小众的，只在自己的角落里面自己听的一首歌，有吗？ 就是我最近比较喜欢听的就是那个哪里的哪，就一个字， 哪里的哪，是来自于哪位歌手？ 黄西远。 好，下面就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魔音秀，来看看我们的子昂他的音乐故事。 来， 除了好听的，还有好看的； 除了好看的，还有来闹的。 满满音乐活力，尽在 FM 982。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 好的，欢迎回到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各位可以在微信公众账号搜索982活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能看到我们。当然您可以在我们的唱吧的这个 APP 上来搜索我们的这个发现专区，里面有一个直播板块，欢迎大家点进去活力982就能看到我们的直播了。当然大家如果喜欢我们的直播的话，也可以在唱吧上关注我们，以后在您的动态页面就能看到我们的实时直播了。 我们现在在这个直播专区呢，已经有好多的小粉丝啊，又送来了小火星。我觉得子昂好像也是自带流量的一个 对 我们的嘉宾。你看这个平安豆啊，以马内利啊，文文啊，旺师傅，他们都送了小礼物过来。 谢 各位， 大家用礼物来表示了对你的支持。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屏幕下方有联系方式。对， 是微信吗？ 可以。 我觉得在节目结束之后，如果说粉丝要求非常的强烈的话，我觉得可以考虑一下。 好，来，咱们继续介绍你的这首歌，黄西元的哪儿。 这首歌我给大家推荐的理由呢，就是单纯的好听， 单 纯 的好听， 就是好听，没什么理由， 百听不厌。对，我当时是在用网易云音乐来听到他的这首歌。我感觉当时这首歌给我一个触动，就是很有故事的一个感觉。如果大家有故事的话，可以跟这首歌形成一个比较好的共鸣。 那么下面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歌能够带给我们哪些故事。 在哪里见过我，你说你过去有没有到过下着雨的村落，盛开着的山坡，没有见过雪的沙漠，你说你会在哪里见过我，要是某次我们擦身而过，大雨滂沱，青春会多蹉跎，你会在哪里听过我，把整个世界都走过，看破云过，才敢了心平凡生活，你会在哪里找到我，我如果这眼泪婆娑，别怕我这孤独并不寂寞，你说你会在哪里见过我，是否也查出你心底失落，我的海啸磅礴，你的光阴斑驳，却仿佛有相思脉搏，你说你会在哪里见过我，明明不曾拥有过相同段落，不算数落却无欢不说，你会在哪里 好，刚刚您现在听到的是 Rita 的黄西元的这首哪儿，也是我们今天的嘉宾李子昂给大家推荐的一首歌。的确这首歌吧，我觉得没听几句就感觉其实已经学会了，因为这个歌词朗朗上口，这个旋律也是非常的好记好听。 对对对。 这也是你最近单曲循环的一首歌哈。 对，它的歌词呢会让我一种感觉，就是你说你会在哪里见过我，对不对，就是有一种非常姻缘的感觉。然后 没错， 看破因果，最后释然了一种感觉。 而且我刚才听到就是歌手在里面唱了一句，叫是不算熟络却无话不说，我觉得这是一种很难得的情感体验吧，我们不是很熟，但是我们无话不说， 好像每个人身边都有这么一个人， 会有很难得， 对对对， 如果有的话就好好珍惜吧。子昂，是不是这里面有故事？ 故事的话还真没有， 还真没有。 对对对， 我就是觉得它好听。 我还以为酝酿半天故事有点多，你想听哪段？没想到是没有哈。我们这个黄西元其实也跟我们的这个唱吧也是一个唱吧红人，我们现在也是跟唱吧进行了深度的合作，也希望以后有更多的喜欢唱吧的、喜欢在唱吧进行唱歌的朋友们多多参与我们。 我 们的 今天 上直播的一个 带来了一个非常可爱的哇，粉红到冒泡泡的我们的唱吧火星娃娃。 来， 很可爱。 对，也是跟我们陪伴我们一起做节目哈。 这是我们的新嘉宾。 下次希望他也唱首歌啊。好，刚刚我们聊的是你最近单曲循环的啊，刚刚这首歌呢是单纯喜欢它的旋律，喜欢歌词啊。那接下来你推荐的这首歌是不是就是跟你有些故事上的一些重合了呢？ 主持人说的没有错。下面我给大家推荐这首歌呢是陈奕迅的圣诞节。 陈奕迅的歌， 一首冬天的歌。 对，离圣诞节好像还有半年。 可能是因为我们这个直播间有点热，然后降降温，来一首冬天的歌。 对对对对， 好，接下来就让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陈奕迅的圣诞节。 下雪，记忆却堆满冷的感觉，

上高中的时候，当时应该是去图书馆去找一些复习资料 啊， 复习资料呢，然后找，可能是找得太入迷了吧，然后就不小心被一个女生绊倒了，真的是一个 扑倒在地上吗？ 被一个女生绊倒了，这个说起来可能 被她的气场吓到了， 是，然后后来我就跟他道了歉嘛，然后后来就 他把你绊倒了，你找他道歉。 其实我觉得子昂是故意搭话的， 我也是，他根本就不是找资料很入迷， 对， 他就是想搭讪。 你在暗中观察，觉得这个很闪光，我干脆去绊一脚。 既然我不能把他绊倒，那我就被他绊倒好了。 好，然后呢？道歉之后呢？ 好，道歉之后呢，然后就跟他要了联系方式 啊， 然后就一来二去的就熟了，然后当时也理所当然的成为我的 女朋友 girlfriend。 后来呢，高中嘛，就是因为高考之类的，然后我就和平分手呗，也算是 学业太重了， 对，为大家的前途，对吧？我也不能就是老 耽误彼此， 耽误彼此 啊。那现在还会就是一听到这首歌还会想到他。就是当时的一 想到自己被绊倒的那个瞬间， 当时地上确实挺凉的，是个冬天。 所以你是在外面被绊倒的吗？ 其实就是想告诉大家，图书馆真的是一个邂逅的好地方 啊。 就如果 大家 学习学累了，可以多观察观察旁边的小哥哥小姐姐， 大家一定要多多学习。 这子昂跟我们又分享了一条这个找到另一半的一种好方法啊，图书馆没想到啊，真的， 这也是一个途径。 是，对，大家在学习的过程中偶尔就是疲惫了之后呢，可以 周围的就可以被绊倒 撒一撒，然后摔就假装摔倒一下，但是道歉要够真诚，不然显得就是啊就像演戏了。 对， 刚刚是我们的子昂聊了两首歌，一个是 Rita 黄熙媛的，还有一首是陈奕迅的。其实我也很想问你一个问题哈，就是除了田馥甄之外啊，除了陈奕迅之外，你还有哪首就是哪个歌或者说哪个歌手非常非常的挚爱，会特别喜欢谁呢？ 那您算是问着了。我从小是特别喜欢 JJ 林俊杰的。 林俊杰啊， 林俊杰好像是我们这一代人 共同的爱好，共同的爱豆 偶像， 九零后嘛，对吧？ 对。 哎，可是你刚才推荐了两首歌，唱了一首歌，完全没有他的身影。 唱了一首，推荐两首。哎 ，JJ 去哪儿了呢？JJ 你去哪儿了？ 你真的是他的粉丝吗？ 主要是 JJ 的歌太难唱了，而且我作为一个粉丝，我唱他的歌可能觉得 唱不好是吗？ 对，有瑕疵， 唱不好有压力， 对， 所以干脆把它供起来好了。 对， 偶像的歌只能听， 对，只能听不能唱的， 只能唱，我只能一个人听啊。我在浴室的时候可以唱，但是在这种场合，我觉得既然这样的话，我们就让他突破一下自己，干脆来两句 好了。我们唱两句吧，我们还就想听。 那就唱两首JJ 的江南吧。 好， 想唱两句啊，来，我们听一下来自于子昂演唱的 JJ 的江南。 送到这里就十年，粘住过客的思念，遇到了这里缠成线，缠着我们留恋人世间，你在身边就是缘，缘分写在三生石上面，爱有万分之一天，宁愿我就葬在这一天，圈圈圆圆圈圈，天天年年天天的我，深深看你的脸，生气的温柔，埋怨的温柔的脸。好，谢谢。 好的，事实停住了哈。唱得很好的，唱得不错，这是没有伴奏的情况下，我觉得已经是一个合格的粉丝了。 主要是压力比较大。 压力比较大，没事，我觉得他不会听到的。 希望在我的 轻拍砖，但是唱的的确还不错，应该现在在火星上，我又看到了一波小礼物。 你又看到了哈，那我来看一下这个。 其实是在鼓励你，觉得唱得不错。 几分像从前，981送来了一只薰衣草小熊。 哇哦！ 方姐真心朋友，一颗小火星，叫我红领巾送了一个。喜欢你， 谢谢， 这是真喜欢你哈。哎，那你还记不记得当时第一次听到江南的时候那种感觉吗？ 我当时是第一次听江南的时候是在电视上的点播台，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印象 啊？有的， 就是当时电视上会有那种点播台， 对， 而且点的经费特别高， 是 成本特别高。然后我就偶然间听到了别人点了一首江南，我就想哇。 当时这首歌怎么会这么好听， 像电击一般， 惊艳到了， 整个就跟触电了呀，电流就从身上过来 啊。 然后后来我觉得当时太好听，然后就偷偷的偷偷的点了一首 花了，在爸妈不知道的情况下 花了一点花费然后因为我知道它特别贵嘛，所以我拿我那个小的录音机录音机，当时还有录音机，对，然后把它录了下来然后就一遍一遍的听。但后来我爸妈问我，哎，这个月家里花费怎么这么贵啊？我说 什么我不知道啊， 是不是点了很多次 我就说啊，可能就大家都涨价了吧就这样就这么搪塞过去了 但是这首歌是深深的留在了你的脑海里从此就爱上了这些林俊杰。 对，其实有些歌也有一见钟情的这种作用，就是以当听到某一个旋律或某一段歌词的时候，就全身就像起鸡皮疙瘩，或者说穿过电流那种感觉，就是它了，这是我长长久久好像在梦里都听到歌对，就以后就是好像对于每个人来说，就是一个特别有意义的、特别有价值的一首歌会一直在你的这个播放器里面一直单曲循环。 所以这个钱我觉得花的还是很值的 对 收获了一个非常高质量的偶像啊。 是的那好，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最后一个环节，就是有故事的 好同 学。 与你分开的第365天，文写歌的第100天，我每天都会把它发到网上，你听到了。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2挑战。 那一条街分开的第365天，你的故事由我们在听。 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98.2 每天18点到18点45分为您准时直播的挑战新歌声。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最后一个环节，就是有故事的好同学。我觉得现在很多的朋友在火星上啊直播的过程中已经说了，怎么还不让小哥哥唱歌呢，赶快让他唱起来吧。 大家已经迫不及待了，我已经看到了。哎，这个清新 boy 说录音了，给你录音了，哇他也是你的真爱粉啊 好，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来听听来自于子昂的今天唱的是哪首歌呢？今天唱 李健老师的贝加尔湖畔。 好的，下面就来欣赏这首歌。 是 刚才子昂唱这首歌唱得太好听了，我们的机器也想让他再唱一遍， 一定要出一个圣诞节的伴奏给你，也是为难你了。 对，那么我们接下来就让我们的子昂能不能清唱一下这首贝加尔湖畔，因为我们实在是非常想听，能不能清唱几句其实特别考验功力哈。 好好好， 来你就来一下贝加尔湖畔。 在你的眼里，那里春风沉醉，那里绿草如茵，月光把爱恋洒满了湖面，两个人的篝火照亮整个夜晚，多少年以后，如云般游走，那变幻的脚步让我们难牵手，这一生一世有多少你我被吞没在月光入睡的夜里，多想某一天往日又重现，我们流连忘返在贝加尔湖畔，多少年以后，往事随云走，那纷飞的冰雪容不下那温柔，这一生一世，这时间太少，不够证明融化冰雪的深情，就在某一天你忽然出现，你清澈又神秘在贝加尔湖畔，你清澈又神秘像贝加尔湖畔。 我觉得必须用掌声鼓励鼓励了， 非常好听。而且你在清唱的时候，我们本以为你会紧张，但是你很投入，而且在你清唱的时候，我们这个火星直播上面的小礼物刷得更多了， 更多了 还有人送了你一个最强麦霸。 哇哦， 谢谢。 这确实是最强麦霸，因为在我们的就是清唱的过程中，我觉得有一些小的转音啊，其实如果太紧张的话，或者说就是准备不太充分的话，可能就是有一些转音会显得就是有点毛躁，可是他处理得非常的精致，我觉得还挺到位的哈。 给你点赞哦。 对，这首歌唱得非常棒。那 这首歌在我的有故事的好同学的环节里，那么你的故事是什么呢？ 嗯， 现在呢子昂已经从演唱区回到了我们的嘉宾区。 对，这首歌其实很多朋友也听过， 马上要好好给我们讲一讲。 对，非常的空灵的一首歌。那你的故事跟这首歌有什么之间的联系吗？ 就是我当时是看了那个李健老师参加了一个那个活动 啊， 然后他唱的是这首《贝加尔湖畔》，然后 也被电击了， 当时就他李健老师的声音是那种非常空，当时我听到这首歌的前奏是给我一种非常空灵的感觉， 是， 但是李健老师他的声音呢，配上李健老师的声音，他是嗓音非常细腻， 是， 所以跟这首歌完美的融入的非常非常好，所以呢，我当时也是决定把这首歌学好，然后后来呢。看那个感觉到身边的朋友啊，同学啊，经历过一些人和事，对这首歌的理解就是更加加深了， 有更多的感触了， 对对对， 就是其实这首歌在听的时候，虽然就是这首歌给我们的感觉就是空灵的安静的，其实在我觉得在每个阶段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也会感受到内心的那份宁静吧。那你的感触又是什么呢？ 在最开始给大家推荐的小幸运里面，我也是就是跟大家说青春这首歌很好的诠释了我们的青春，然后呢我们的青春呢总有一些这样那样的遗憾，然后总结起来的话，可能每个人的青春都有遗憾， 对， 但是这首歌《贝加尔湖畔》是给大家了一个是给大家一个非常美好的未来，我感觉是，让那些错过青春的那些那个同学们呢，就是不要 在沉迷于那种 不要老回顾过去了， 对，虚妄之中， 朝前看一看， 就是要自己相信自己还有未来。 嗯，是的，其实是一个是青春中的小遗憾，一个是对于未来美好的一种期盼和展望。我觉得是一头一尾，我觉得呼应的非常好。这个青春也是非常的值得记忆深刻哈。 嗯，好的，非常感谢子昂。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又要到尾声了。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九八二的今晚有戏，欢迎您明天在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挑战新歌声。我是主持人曼宁， 我是张彤，明天再见， 拜拜。 拜拜。 好像我犯下过某一种不能原谅。